见那女的可不哭了一声叹，都把我死找我要谋害，心头恨怨的家伙的不怒的终身不怕死。他吓死我女人身体变人心如红光当时流浪的 这位吴太守是吴梁王的侄儿，他任肃州太守，又是吴王爷的推荐，难道他也是谋反？ 不成！且从去，你既通体谋反，不通大刑两耳不招疼啦！呀呀！将他大爷撂下去，让他死成也得凤凰。展翅惹 天啊，下官是圣上亲任钦差，你那废戏将我不得。 皇帝此次亲下江岸，求取你上方宝剑，免取你巡按御史之职，活体行去沉默加而不得， 因祸不见圣上的旨意。 王姬奉有圣上美誉，哪里用你分辨他呀？将他与我大爷太大爷了下去。 重去，看你小小年纪，何必如此执拗？你若招臣偷天冒犯，何也可免你一死。 下面请听《乌盆记》，李菁扮演刘世昌，刘禅扮演张别谷。 您瞅着没有，我不叫他也不出来。哎呀，没瞧起赵大那小子会发了财了。哎，真是啊，人到东风长 向北，这北风也有转南时。 张铁骨， 哪位呀？ 老常。 哎呦，把这盆说了话了。 到了城隍庙了。我常听人说，这城隍老爷子是最灵验的。有嘞，我呀进去许个愿，八成这盆他就不跟着我了。 对， 就是这个主意，张别果进庙来，躬身。明白是只因东家湾的赵大管我，钱财是我去讨债，他给了个盆儿折了债，谁想这个盆儿他是个妖怪，是半路途中说出胡话来，望城隍与我遮盖，明日里猪头三升，两块豆腐一颗，白菜我是一准买来，我是一准送来。嘿嘿，城隍老爷子，许了这么多的愿，您可得灵验着点啊。不放心，我呀还得试验试验。盆儿，哎呦，哎呦，真灵验的啊，他不跟着我了。得嘞，回家睡大头觉去了。哎呀，慢着，像我张别谷都穷到这个份上了，我连饭都快吃不上了，许了这么多的愿，赶明儿我拿什么还愿呢？这要是怒恼了城隍老爷子，派下个小鬼这么一拿我，哎呦呼呼，比这盆可厉害多了。不成，趁热赶紧打退堂鼓，张别果二次见庙来，躬身下拜是尊一声的城隍奶奶细听明白，是只因东家湾的赵大不短，钱财我也没去讨债，这个盆儿它不是妖怪，你也不必折开。明日里猪头三升，两块豆腐一颗，白菜我是不能买来，我是不能送来。老爷子，咱们是老虎闻鼻烟儿，没那么八宗事儿，吹了。不成，还得试验试验。盆儿， 他 又来喽。说着说着到了家了，我搁下了棍儿，放下了盆儿，掏出钥匙捅开了锁头门，回过身拿起了棍儿，我再捡起了盆儿，进了门，搁下棍儿，放下盆儿，回过身来关上门，我再插上门，搬把凳子顶上门，看你是鬼神儿怎么进的我的门儿。 张别谷， 怎么着， 老常啊， 完了，把鬼关在屋里了。 听听有什么话慢慢说啊。 你给害死了。我说呢，赵大这小子怎么会发财呢？感情是图财害命啊。哎，这话他又说回来了，谁害着你你找谁去？你别死去白咧的跟着我呀。 许特扮演，项羽由王岩扮演，表演指导教师彭洛莹、王文芷，司鼓苏庆老师，惊呼白志鹏，音乐指导教师杜凤元， 下面请大家欣赏。 去到这儿 受气，不免进帐，报与大王知道。 何时惊慌？ 适才站在营外闲步，忽听敌人寨内，竟用我粗过个身，不知是何缘故啊！ 你用这等事，待孤听来 听。 歌声相识六方，已得粗地，故大事情人 啊，大王，此事主目中原群雄并起，偶遭不利，也恕长情。少爷十里，等候江东救兵到来，那是在与敌人交战，战不知鲁肃。 小姑吃兵以来，大小七十丈，攻无不胜，战无不胜，未尝败北。今被夸父，又失面埋伏，困孤于垓下，此地兵少粮绝，是万不能少。纵然杀吃重围，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？哎呀，妃子！今日就是你我分的边，指日了。天相依，年天的故与你就要分离。五坠长丝，马童，将马牵上来。 追呀。家百战百胜，今日被困垓下，就是啊你啊也无用武之地了。 嫂妃子。 御赐妾妃 Thank you.